Part 3. Listen and respond. Does anyone want to go out with me? A.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replies. 一，你后天会带我去看房子吗？ A. 我们坐公车去。 B. 对不起，我有事。 C. 房子很不错。 二，你想不想租这间房间？ A. 房间太小了。 B. 我回去想想。 C. 你得自己付钱。 三，不好意思，他等一下就来了。 A. 没关系啊。 B. 好，我在家。C. 我没有问题。 四，从这里到超市远不远？ A. 不好意思，我不想去。 B. 走路七分钟就到了。 C. 这附近很方便。 五，我明天会去参观故宫博物院，有没有人想跟我一起去看看？ A. 我打电话给他。 B. 有人不知道。 C. 我和小明。